家乡，小伙子拿起枪赴边疆，心上人你不要为我担心，等着我回来，在那片白桦林，天空依然阴霾，依然有鸽子在飞翔，生命弦依然在响，那村庄依然安详，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，噩耗声传来，在那个午后，心上人战死在远方沙场，他默默来白桦林，望眼欲穿的每天守在那里，他说他只是迷失在远方，他一定会来，来这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，雪依然在下，那村庄依然安详，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，长长的路呀就要到尽头，尽头

人对雨，雪对风，晚照对晴空，三尺剑刘军功，云北对江东，烟香楼白色对黄铜，人对歌，一对童，冀北对山东，两鬓霜，一颗心，心绿衬酒红，几颗心 过了很久，终于我愿抬头看。

江湖闯遍。 望苍海子，望雀 羽， 想飞背时间，凭霜山遥遥影放梦声， 色转呀转呀，咯噔转呀转呀转。92年在市场开小店，为街坊邻居做衣裳。会走路才长起呀，没曾想长大。隔壁理发店的孙姨说他长得跟你可像了。日子好比那阴绿老窗，夜上蒙尘有多久的窗花。潮涨的海港，你牵我走过越暗越几张发芽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在转呀转呀，嘎噔转呀转呀转。手抖起针线，将岁月和旧皮革都缝上衣角。那阵下雪，毕竟上水点半去郑州，路是刚过春江。下山即是陷阱，快有堆满拆迁的砖瓦。有些事不到情理，听来像话，没痛惜才不觉得胖。要等青春不复才恍悟，人生不知在何处被落下。转呀转呀，嘎噔转呀转呀转。转过小小的家，转过世纪，转眼鬓角有白发。厨房冰上啤酒，桌旁几粒毛豆，要进黄昏再卸下。昼夜这旧城，皱纹悄把淡抚藏进枕边花。报应就在那不去衰老不觉盈亏的日常中倾倒。你依然转呀转呀转去远方，远方有我不像话辗转的牵挂。

嫉妒，秋凉别生春风乱想，归来一披银霜，回望再见不过道声寻常，你不爱世事模样， 站在小溪上，小溪它唱

想现在就见到你。 睁开双眼。

丝不具名的你，伸手指刺耳边搁浅，从梦惊喜出你依稀可见，隔绝了

想现在，多想让你明白夕阳，我只看见黑白。 守护一个秘密，不知如何形容你，温暖留在我心里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蜜。 Chances are I took the wrong turn. Every time I had a turn today, and I guess I broke my own heart. Every chance I had a heart to break. 场最真正的旅行，想遇见更好的事情，偏偏在你沉默这一秒就起立而温馨。